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歇息够了吗？歇息够了就来打一场。 燕宗主，我怎么打得过你？上回你不是已经试过了吗？ 哼，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要带走你？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若是要朱阳策残卷，直接去玄都山找就行了，何必还带上你这个累赘？你现在身负两册朱阳策残卷，武功恢复只是迟早的事，这份机缘却不一定是人人都有。我早就想借由一个精通朱阳策的人来研究陶弘景这套武功，又不可能自己跟自己打，也不可能找雪亭秃驴来练手，你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？ 我现在功力仅剩三成，方才与玉矮交手又受了伤，此事恐怕力有不逮， 所以我才大发慈悲放任你坐在这里休息了片刻。 我现在忽然觉得被强留在玄都山也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了。 你现在恢复了记忆，也就是说从前所学的那部分朱阳策也能悉数记住并运用自如，加上之前在出云寺听到的那一部分，足以让你融会贯通，境界更上一层。 的确是这样，自从离开别庄之后，我就未曾好好谢过燕宗主，若不是你，只怕我现在已经成了半步风下一缕亡魂了。 你应该谢的是你体内的朱阳策真气，没有他，我也懒得救你。 好的，我会去给师尊上一炷香的，感谢他老人家将朱阳策传给了我。 我与玉矮交手的时候，并未发现他体内有朱阳策的真气，想必齐凤阁只将其传给了你一人。 不错，当日师尊只将游魂卷传于我一人，并命我口头寄送，不准我抄录下来。外人都说玄都山藏了一卷朱阳册，但我至今不知那一卷朱阳册是否还在玄都山。 齐凤阁难道不希望朱阳册代代传承，底下弟子个个出息吗？为何会只将游魂卷传于你？ 此事我从前也问过师尊，他并未作答。师尊与陶真人生前乃是故友，听说陶真人完成朱阳策之后曾萌生后悔之意，觉得此书一出又会引来天下人无尽争夺，平生多少杀孽，所以我想师尊兴许多少出于这样的心思，才既希望故人的毕生心血能够流传后世，又不希望流传得太广，让世人争相抢夺厮杀，方才会做出这样矛盾的决定吧。 哼，妇人之仁。在这件事上齐凤阁是这样，当日不将葫芦姑赶尽杀绝，以至于给后人留下隐患，又是这样。枉他武功盖世，心思却与优柔寡断的妇人无二。既是这样，他又何必让玄都山弟子练什么武功，直接将玄都山改为普通道观岂非更好？天下无兵，从自己做起。 这番话辛辣刺骨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。沈乔与其师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一颗人心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温柔。但他与齐凤阁也有不同之处，这些日子出门在外，眼见民生凋敝，百姓疾苦，天下门阀势力悉数卷入棋局，他的想法已经渐渐发生改变，发现玄都山身处红尘之内，不可能安然超脱置身事外，迟早也要入局。只可惜他还未来得及对玄都山做出什么改变，玉矮已经等不及取而代之，将玄都山彻底带向一个未知的方向。他微微垂手，陷入沉思。 那边燕无师无声无息，毫无预警，手指已经点了过来。沈乔自从眼睛看不见之后，就有意锻炼耳力，此时听见些微异样动静，茫茫一拍石头跃身而起，迅疾后退。玄都山的轻功独步天下，这一套天阔红影使出来，顿如风和轻举，碧水顾盼，杨柳舒展，风流难描，已经隐隐可见他功力全盛时期的影子。只是沈乔的功力毕竟还没有恢复，燕无师的速度比他更要快得多，稍稍迟缓半步，方才他做的那块石头已经轰然碎裂，碎石四溅开，纷纷飞向沈乔。幸而他及时运起真气，脸上方没有被溅伤，只是半面袖子被锋利的石块齐齐割碎，石块甚至划伤了他的手腕，血珠登时顺着白皙手腕流下来。 春水柔波连照影，一片痴心聚成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沈乔没有理会自己手腕上的伤，而是全神贯注倾听来自对方的动静。按照燕无师的行事作风，既然出手就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通过这些日子的相处，沈乔还是很清楚这一点的。今日这场非得打到对方满意尽兴了为止，否则死了也是白死。春水指法是燕无师赖以成名的绝技之一，他曾凭着这一手指法败退过无数高手，连齐凤阁都会特地用两句诗来形容这门武功，可见其独到精妙之处。如今燕无师的境界自然只会更高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门指法其实是从剑法上化用来的。当年燕无师也曾是用剑高手，有一把剑片刻不离身，后来剑没了，有段时间他找不到趁手满意的兵器，索性以指代剑，错着错着竟被他自创出了这一门指法。名字柔情万千，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自己面临的疾风骤雨。若换了耳聪目明的人在此，便能看见燕无师的动作分明很慢，很优雅，很轻柔，像只是要拂去对方肩膀上的落叶，但他的手指却已化作残影，甚至令人无法分清其中哪个影子才是他真正的手。沈乔是个瞎子，瞎子少了视觉上的迷惑，在另一方面的感官就更加灵敏。他感觉到的是泰山压顶一般，巨大的压力自四面八方涌过来，直欲将人压扁碾碎，真气抵挡。这种压力又非均匀力道，而是伴随着对方指法，时而肩膀受到重压，时而脖梗遭遇威胁，飘忽不定，令人防不胜防。沈乔整个人都被包裹在对方构筑起来的压力之中，如同置身四面围墙，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真气势如潮水，他退无可退，进不能进，一旦自己的内力消耗殆尽，等待他的就是燕无师温柔如春水的手指直接伏在他身上，那便只有死路一条。沈乔只有三成内力，也许还不如江湖上的二流高手，换作平时这种水平的人完全不必妄想能在燕无师手底下存活的。但沈乔的优势在于他现在身负玄都山本身的武功，加上那两卷朱阳册残卷，虽然时间仓促，未必来得及将刚记下的内容完全化为己用，但记忆恢复意味着他的应敌能力也随之恢复，不至于再像以往那样完全处于被动。他袖子扬起，同样以手带剑比了个手势，这是沧浪剑诀的起手式清风徐来。沧浪剑诀就是之前玉霭与燕无师交手时用的那套剑诀。玄都山虽然名闻天下，但门下武功却不多，剑诀只有两套，因为齐凤阁觉得武道至高与天下许多道理一样，都是化繁为简，大巧若拙，所以学再多的招式也不如将两套剑诀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，可以收发自如，随意化用。清风徐来，顾名思义，起手是温厚包容，令人如沐清风。沈乔手中无剑，便也只能并指为剑。这一试之后，终于找回昔日熟悉的感觉，真气自丹田绵绵而起，又沿着阳关、中枢、至阳等穴道而上，至风府凝聚，而后流向四堵与外关。对方重重真气结为铜墙铁壁，四面八方压迫过来，沈乔却也正好将气劲引至指尖，白痕若剑光，这是剑气， 剑气划出，沈乔随即变招，模拟苍浪剑诀中的琴心三叠，指尖连点数下，每下都正好点在燕无师以真气织网的节点上，轰然一声，烟涌霞聚，星垂蛛网。若有旁人在此，便可看见两人中间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。沈乔目不能视，竟单凭对气劲的把握破了对方布下的攻势。从燕无师攻击开始，直到沈乔破解，身处其中的人也许觉得过了很长时间，但于旁观者而言，也许就是眨眼功夫。燕无师见状有些意外，但脸上却浮现出更浓的兴味。他化指为掌，身形飘若浮云，如痴如媚，又从不同方向印向沈乔，给了他三掌。这三掌如山流海气，凌空倾泻，磅礴浩瀚。相比之下，燕无师之前的出手仿佛儿戏，直至此刻方才撕下文雅面具，露出面具底下的狰狞。三掌，三个方向，而沈乔只有一个人，两只手，他不可能同时抵挡来自三方的攻击。沈乔选择了后退，方才燕无师的攻势被他化解之后，后方就等于没有了真气的阻隔。他后退数步，然而也仅仅只有数步，燕无师那三掌已然近在咫尺。燕无师再厉害，毕竟只是人，无法同时印出三掌，中间再快也有先后，只是因为速度太快了，令人根本分不清先后。但沈乔可以，因为他是个瞎子，瞎子无需看而用听。自从受伤之后，他遭遇了许多从前难以想象的苦痛，这些苦痛在记忆恢复之后更成了鲜明对比。沈乔也曾彷徨过，也曾迷惑过，更加因为被亲人背叛而痛心疾首，但此刻他的内心是平静的。以前的他在玄都山上当掌教，心境也是平和的，但那种平和是从未受过挫折的平和，此刻的平和却是经历了疾风厉雨、诸多挫折困境之后的平和。惊涛骇浪之后，月上九霄，水天一色，无波无澜，无悲无喜，春深皆草，秋浅层云，景映孤灯，月照琉璃。他分出了这三掌的前后顺序，手若莲花瞬间开合，用的分别是苍浪剑诀中的浪气苍山、日月其中、紫气东来。但如果玄都山的弟子在此，一定认不出这些招式来源于苍浪剑诀，因为在沈乔手中，这些招式变幻无穷，已然面目全非。然而如果齐凤阁在世，他定然能看得出来，沈乔所用已经不仅仅是剑招的形式，甚至脱离了剑气的形迹，达到剑意之境。剑为百兵之首，自来为武道推崇，江湖上的习武者十有八九用的都是剑，但这里头许多人的剑法连登堂入室也称不上，自然更不必说什么境界了。剑有四重境，剑气、剑意、剑心、剑神，能够以气御剑，就说明此人已经达到剑气的境界，这是先天高手都能做到的。沈乔失去武功之前，也已经达到这层境界了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